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灵犀神指傲天下，快意恩仇一妙侠。古龙长篇巨著《陆小凤传奇》，艾宝良演播。众枭雄难解调包计，说真相单听陆小鸡。破凶丸尽神斩颜笑，黄石镇归言大结局。 陆小凤说，所以我去找司空摘星，要他带着化妆材料跟我走，跟着我去找老实和尚。找到了老实和尚，我劈头就对他说：和尚，把你的衣服通通脱下来。你们知道老实和尚一听我这句话是什么反应？ 牛肉汤说，他一定吃惊得不得了吧。 不对，他居然一声不响地把衣服脱得光光的，然后他对我说：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想不到陆小凤也看破了红尘，要穿和尚的衣服去出家了。哈哈，你说他气不气人？ 牛肉汤说，不气人。 为什么不气人？ 因为你是要找他替你去死的，他消遣你几句有什么好气的？ 陆小凤忽然定定地看着牛肉汤。你看什么？ 我忽然发现呐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善解人意了？所以我想看看，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牛肉汤啊？ 你说呢？ 难说，难说得很呐，尤其是跟司空摘星在一起待过。 这个时候，很少讲话的西门吹雪，居然开口了。 我明白了。 啊？明白什么？ 他们以为你死了，防备就放松了，你就可以暗中调查他们的阴谋。 你果然明白了。 牛肉汤说，那他们的阴谋是什么呢？ 陆小凤说，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他们的阴谋。沙大户的大厅上，大厅上的柱子上绑着一个人，一个披头散发、身上受了很多处伤的人。这个人显然是曾经经过一番格斗搏杀才被捕擒绑起来的。这个人那就是南北13省号称第一的中原镖局总镖头百里长青。 大厅的气氛很低沉，百里长青还在喘着气，瞪着他的一双怒目。 沙大户背负着双手，低着头，踱着方步。龚素素老板娘定定地坐在椅子上，动也不动。小叫花、赵瞎子则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言不发。 低沉的气氛，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最先忍不住这种气氛的是赵瞎子，他霍地站起来，大声地说： 金老大，为什么要我们留下他做活口呢？ 沙大户转身看着赵瞎子说：“ 金老大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”“ 不错，我有我的道理。”此时金鹏从屋内走出来了，他身穿一套镶着金边华丽至极的衣服。金鹏的衣服明亮的炫人眼目，但是他的脸色却阴沉的叫人不忍看上一眼。他说：“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下活口吗？” 他瞪着一双怒目看着百里长青，百里长青也瞪着一双怒目看着他。 金鹏的视线从百里长青的脸上落向了厅堂的每个人的眼睛。他说：“ 我费了多少心血安排了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，我们杀了多少人才让你们顶替上黄石镇的人，但是现在却功亏一篑。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”“啊？” 没有人回答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他们甚至连金鹏在说些什么都不明白了。于是金鹏只好带着他们走出了大厅，到达了停放飙车的地方。“ 打开！” 金鹏发号施令，飙车内的箱子打开了。原本是黄澄澄的耀眼生辉的金子，现在忽然间都不见了，居然就变成了一块块乌黑色的废铁。 所有人都傻了。 金鹏说：“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？”“ 知道了吗？”“ 黄金被调包了，变成了一箱箱的废铁。”他们又回到了大厅， 大厅的气氛更加低沉了。这回低沉的不但令人喘不过气，而且还让人的头都不敢抬起来。 所有的人都低着头注视着金鹏带起来那放在桌上的乌黑的废铁，然后所有人的目光才望向他们的老大金鹏。他说：“ 是啊，是啊，这表示， 这表示我们之中， 我们之中有人泄露了这个秘密。” 沙大虎说：“ 怎么，怎么，怎么，我们之中有奸细吗？” 老板娘说：“谁？” 老板娘的双目就如火般的射向了赵瞎子。 赵瞎子吓了一跳，他凝视着老板娘，然后他又望向了小叫花，小叫花则望向了龚素素，龚素素望着杂货店的老板，老板娘又望着老板，两个人在互相的对望，那气氛更加凝重了。金鹏从椅子上站起来说：“ 现在 最重要的倒不是找出谁是内奸。” 他边说边走向了百里长青，“现在最重要的是查出被调包的黄金在哪里。” 他忽然一把就抓住了百里长青的头发。“ 啊 啊，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下你做活口了吧？ 只要你说出黄金的下落， 我不但立刻放了你，也放了你的部下， 我也不去追究谁是内奸的问题，而且我还把黄金分给你一份。” 啊！百里长青抬起了头， 他 看着金鹏，忽然张嘴就向金鹏吐出了一口带血的痰，怒声说：“ 呸！ 呸得好！”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了，全部人的眼睛都向回转，落在了说这句话人的脸上。没有人认得出说这句话的人，因为他是个小老太婆。小老太婆又说话了：“如果你认为真的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，那真是活见鬼了。”“ 你是什么人？”“ 我， 啊，我是个死人。”“ 放肆！” 金鹏一个飞身，举掌就攻向了小老太婆。小老太婆轻飘飘的飞身躲过，说：“ 啊，哈哈哈 哈，怎么不问清楚我是谁就动手啊？万一你吃了亏，该怎么办呢？” 金鹏没有理会这句话， 运掌如风，招招都是杀招、攻击招。小老太婆只是微笑着闪躲着，连一招都没有还手。旁边看的人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了。普天之下，谁能够连续接下金鹏30招而不还手？那他大概只是一个人，陆小凤了。可是， 陆小凤不是死了吗？每个人的脑海中都装着这个问题。 忽然间，小叫花的念头一转，转到了小老太婆进来的时候说的一句话。她说：“ 我是个死人。” 小叫花他就哆嗦起来了，找瞎子说：“ 怎么了？” 小叫花说：“他 是陆小凤啊。” 赵瞎子他们都被这句话吓了一跳。 躲闪中的小老太婆忽然一个飞身，在空中连续的翻了7个跟头，说：“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不错，我就是 陆小凤。” 小老太婆的人落了地，脸上的化妆已经在翻跟头的时候除去了。她一站在了地上，就变成了道道地地的陆小凤了。 龚素素大惊：“什么？你没死？”“ 我当然没死。陆小凤怎么能死？ 哈，死了，你们的阴谋不是得逞了吗？”“那……”“ 你们一定想知道死的人是谁，是不是？” 没有人回答，因为大家的确是这么想的。“ 告诉你们，没有人死，只有人假死。”“ 假死？”“ 假死的人是老实和尚，我请司空摘星替他易容，把他扮成了我的模样，然后在他胸口上绑上了一块铁片和一个血包。 哈，你们记得那天黄昏围攻我的事吗？啊，其实你们围攻的是老实和尚，真的我早就在一旁观察你们了。我发现你，对，你杀大户使的是东洋神风刀法，我就知道你们果然是一干杀人不见眼的江洋大盗。那天黄昏，老实和尚故意左闪右腾，最后一撞，把胸膛上撞上了公平的剑，那个血包就溅出了鲜血了。和尚马上就运起了归西功，倒在了地上。那时天色已经很晚，你人当然看不清楚，而且你们也相信公平那一剑的威力了。”这个时候沙大户说：“ 所以他怀死在西门吹雪的剑下。”“ 是啊，他的死那是死于太自信了，而你们的失败却是失败于人类的习惯性。有谁会在一个死人的身上再补一剑的？没有啊，所以和尚装死就成功了。” 哈哈。这个时候老板娘说：“ 陆小凤， 你别得意。西门吹雪和牛肉汤现在都在我们的手上。 真的吗？ 门口又传来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那当然是牛肉汤的得意之极的声音。一向不大说话的西门吹雪又开口说话了。 如果我不故意中计被擒，金鹏的秘密能够揭穿吗？ 没有人回答，因为每个人的脸都跟土一样难看。 金鹏说， 可是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。 什么事？ 黄金那是被你调包的吗？ 是。 啊，凭你一个人能把这么多黄金调包？ 其实啊，我并没有真的把黄金调包。 啊，我不懂。 很简单， 陆小凤走到放在一块废铁的桌子旁，拿起了那块废铁，她伸手掏出了她的玉扇，用玉扇在铁上刮，那乌黑的颜色逐渐被刮去了，豁然露出了黄澄澄的闪闪生光的黄金。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。 陆小凤说， 这些黄金只不过涂上了一层很特殊的颜色而已。 可是凭你一个人能做到吗？ 当然不能啊。 门口又传出了说话的声音，这次老师和尚已经穿了那身和尚装，司空摘星也穿上了那一身随时都准备去摘星的劲装。 没有我老师和尚的帮助，陆小凤怎么可能涂得了那么多的黄金呢？ 司空摘星说，哎，别把我司空摘星的功劳不提啊，没有我你们两个人四只手那是绝对涂不了这么多黄金的。 没有人说话。事实上，谁又能说什么？阴谋已经揭穿了，还有什么话说？ 唯一能说的，就是用生命、用鲜血来表示愤怒了。因此，金鹏腾地拔出了他的佩剑，攻向了陆小凤，沙大胡和赵瞎子就攻向了西门吹雪，老板娘攻向了牛肉汤，公素素攻向了司空摘星，小叫花却攻向了绑在柱子上的百里长青。 这里面最有希望得手的那就是小叫花了，因为百里长青是个被绑住的没有抵抗力的人。但是小叫花错了， 百里长青身上的绳索忽然就像碎纸一般的断裂了，而他的拳却在小叫花以为得手的时候击中了他的胸膛。 小叫花倒下去了，倒下去的时候他听到了百里长青说的话。陆小凤在闪躲金鹏的攻击的时候早就用内力把绑我的绳索弄断了。一场大战可是很快就结束了，因为普天之下谁能敌得过陆小凤和西门吹雪？ 更何况他们是两人联手，更何况旁边还有司空摘星和老实和尚，而且 邪那终归是压不了正的。清晨有雾，黄石镇的这一天清晨 居然没有风。 没有风刮去平日漫天飞舞的黄沙，大概是连风也知道黄狮镇的风波已经平息了吧。太阳逐渐地升起来了，一丝丝的阳光映得地上的黄金闪闪生辉。百里长青得意地笑着，看着镖师在搬运着黄金，装着箱。其中一个镖师抬头问百里长青：“ 是谁救了我们呢？”“ 除了他还有谁呀？”“ 他？他就是谁呀？”“ 他就是我。” 所有的镖师都傻了，因为说这句话的是三个人，一个是小老头，一个是小老太婆，一个是陆小凤。小老头除去了化妆，原来他是司空摘星，小老太婆原来就是陆小凤，陆小凤原来是老实和尚。 所有的镖师都笑了，牛肉汤更是笑得直不起腰，其中笑得最洪亮的人是陆小凤，因为他听到了一个人的笑声，这个人他是从来不笑的，这个人就是西满吹雪。 灵犀神指傲天下，快意恩仇一妙侠。 他谁啊？ 他叫陆小凤，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。 四条眉毛？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？ 小天下，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。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，演播艾宝良。